这是慧慧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上海，2007年11月18日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。八义，第三。第一章。孔子谓季氏：“八义五于庭，是可忍也。”孰不可忍也。第二章。三家者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。第三章。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第四章。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第五章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第六章。季氏旅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如弗能救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，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第七章。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第八章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事后素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其余者商也，实可与言师已矣。第九章。子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第十章。子曰：帝自季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第十一章。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视诸斯乎？指其掌。第十二章。季如在，季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季，如不季。第十三章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昧于傲，宁昧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第十四章。子曰：周建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第十五章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十六章。子曰：射不主皮，唯利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第十七章。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，子曰：次也，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 18章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19章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20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21章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人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22章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，或曰管仲俭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观事不赦，焉得俭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数色门，管氏亦数色门。邦君为两君之豪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23章。子欲鲁太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息如也，纵之纯如也，矫如也，易如也，以成。24章。宜封人请见，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出曰：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25章。子谓韶：敬美矣，又敬善也。谓武：敬美矣，未敬善也。26章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论语八佾第3篇完。